蓝宇是常规赛中为数不多的在团队赛中双杀星星的队伍，不，准确来说是三杀。季后赛的上一轮的最终结果虽然是蓝宇输，但是团队赛他们依然击败了星星。团队赛三胜星星，照理说应该对星星算是比较有心得了，但是作为蓝宇战队的统帅郁文州真是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常规赛的两次相遇再到上轮的季后赛，三战星星都有不同的感觉。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星星方面人员和战术的调整，在这三战中星星更清晰表现出的是他们的成长性。星星的选手们在进入职业赛后肆无忌惮地吸收着经验，疯狂地成长着。但是新队年年有，而这些新队进入职业圈这个高端大练场后都会有很明显的进步，可是像星星这样强劲的却仅此一支。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放到了叶修、苏沐橙和方睿身上，觉得星星拥有三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他们本就不同于一般新队，所以才会拥有如此现象级的表现。但是全都是因为如此吗？星星的三位全明星级别，叶修脱离职业赛场长达一年半，换新职业散人，苏沐橙则脱离了长达一年，方睿更是站在盗贼职业的巅峰玩转型，这三人也是各有各的问题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也是星星这支队伍的漏洞之一。星星能成为一支与众不同的新队，绝不完全是因为这三位全明星级别的坐镇。进步，这是星星和其他新队共有一个关键词，而星星和其他这些新队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将进步彻底转化成了战斗力。只要选手越来越强，战队就会越来越有战斗力，这个逻辑看起来很显然，可事实上如果是在单人赛场上这逻辑无懈可击，但放到团队赛场上这句话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团队需要配合，需要默契，需要相互适应。当一支新队的每位选手都开始或快或慢的成长时，他们的团队体系是否有跟着这种成长做出相应的调整呢？这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星星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星星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不断的调整适应选手的进步。到底还是因为那个家伙，星星的掌舵人叶修，他精准地把握着星星的脉络，让时隔数月才和星星交一次手的队伍都感受到他们战斗力跳跃性的增长，新队那非同一般的成长性被他完全给消化利用了。而后站到场上呢，星星过往比赛中的无数片段刹那间在郁文州脑海中闪回着。不成熟的星星，拥有好多缺陷的星星，但是当对手朝着星星所谓的缺陷笔直地冲过去后，又有几支战队是就此将星星击溃的？星星是有不成熟的地方，是有许多不足的方面，但是星星自己比对手更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且针对他们的不足，星星有着特别细心的安排。这一切还是源自于叶修。叶修和君莫笑的身影在郁文州的脑海中继续清晰着，而他所笼罩的已经不只是包子和包子入侵，而是星星的全部。不击倒这个家伙的话，就没办法真正击败星星。那些所谓的突破口、漏洞，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家伙的存在而被扭转。要击败星星，郁文州发现要做到的是简单却又不简单。打倒叶修，是的，就是如此。打倒叶修就能打倒星星，这目标纯粹的就像是一句废话，因为这个句式简直可以套到任何一支战队中。打倒王杰西就能打倒微草，打倒周泽楷就能打倒轮回，打倒韩文清就能打倒霸图。每支队伍都有一个核心，能击倒核心当然胜出的几率会大增， 但核心之所以是核心，就是因为他们是那支队伍中最不容易被击倒的那一个人。要击倒他们，就需要付出非常的代价。就好像星星对微草的那场比赛，强打王杰西二换一，最终得手，最终击败了微草。比赛很精彩，但是玉文州并不认同这种打法的可靠性。这场比赛与其说是打倒了王杰西，不如说是通过打倒王杰西击溃了微草其他人的信心，这才是微草的主要败因。若不是其他选手因此产生了动摇，一个核心选手换掉对手两人争取到的人数优势，这样的交换恐怕很多队伍并不会觉得吃亏。星星打倒王杰西追求的并不是战术上的胜利，而是心理上的胜利，所以他们才能这样不顾一切。而这是因为微草本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可能性。换作打轮回，二换一打倒周泽凯，或是打霸图，二换一打倒韩文清，那结果恐怕就不会是如此了。那么眼下对星星、对叶修，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打法呢？蓝雨战队的频道中突然就出现了队长的指示，强攻叶修。可以，这是玉文州最终思考后的结论。王杰西对微草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柱，而叶修对于星星来说是战术上的支柱。脑中闪回过的无数片段中，叶修超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如果没有他的这种指引，星星的团队恐怕串联不到一块。现在这片场上，包子入侵这样的定时炸弹也将失去拆弹专家。击败叶修就能彻底破坏星星的战术结构，失去他在队中的穿针引线，星星将会露出更多的破绽，而这时候恐怕再没有人能给他们打上完善的补丁了。宇文州发出指示，蓝雨队立即执行。夜雨生凡、刘云一快一慢两柄利剑，忽的就抛下了包子入侵，齐指向了君莫笑。 我去， 包子立即就嘲讽上了， 连我都搞不定，还想搞定我们老大？ 包子这话也就是因为他还活着。说实话，蓝雨这段时间对他的强攻已经搞得他十分狼狈了。 小角色闪一边去， 黄少天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光剑冰雨已经钻向了君莫笑的后心。刷刷，君莫笑的身影鬼魅般的闪了两下，居然就已经移动到了夜雨生凡的身侧。冰雨刺空，夜雨生凡急转身形，而剑慢些许的刘云却正好不上攻击，继续刺向君莫笑。君莫笑再走，索克萨尔的咒术、枪林弹雨的弹药却也一同封起了他的退路。无路可走的君莫笑顿时被打成了一团残影。影分身术，君莫笑留下假身真身遁走，蓝雨强攻第一合最终打了个空。但是全队攻势调转很快，继续猛攻。星星之前被打散的阵型此时还未成型，宇文州也在继续细心地留意着全场。当把攻击重点放到叶修的君莫笑时，星星会有如何调整呢？宇文州不敢有丝毫放松，尤其主攻叶修的话，也是很容易被这家伙带进坑的，一定要看清楚形势的全部。星星的角色一个一个落入宇文州的视角，少一个，宇文州猛然发现。 方瑞呢？ 宇文州频道里问。 绕背去了， 郑轩打。宇文州松了口气，自己疏漏了一个角色，好在还有队友。方瑞绕背，那自然也是想借风势。狂风的风力对术士的咒法和一些法术都没有什么用，但对火系法术还有气功师的念气却都是可以强化催动的。既知对方意图，那自然可以有所针对。但是蓝雨不动声色，这提早防备了方瑞也会取消计划，不如将计就计，先让他绕背，等扑过来再发现是扑了个空。 蓝雨继续死追君莫笑，追得很头痛。君莫笑的移动实在太快，此时带着他们就像是在开火车了。苏沐橙的沐浴成风远远地用炮火给他们洗澡，不过这一点宇文周早有所料。索克萨尔的技能此时像是一种引导，在他的调度下，蓝雨追得并不急躁。叶雨生凡和刘云双剑客并不齐头并进，叶雨生凡追得较紧，刘云则掉得比较往后。郑轩和宇文周两人的角色依然处在风区中平行移动着，他们的治疗也紧随着全队的节奏。君莫笑尚未追到，但是不经意间方瑞的绕背企图却已经被扰乱。蓝雨借追击君莫笑，站位进行了很大变动，背不成背。方瑞的海无量冲入风区和这边一照面，大家站位持平，相比之下风都成了侧风，谁也没占着谁的便宜。方瑞操作海无量走位，还是想拉出角度借借风势，不让自己这一圈白跑。风区外边星星几人都在尽可能的支援叶修。差不多了，宇文周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蓝雨频道中再次跳出一串字，一叶修切包子，攻势再变。包子，蓝雨要打的依然还是包子，但是叶修的君莫笑旁边却留了人。叶雨生凡，黄少天。一的意思是 box-1， 蓝雨战队由黄少天执行 box-1 拖叶修。既然叶修是星星的战术轴心，那么 box-1 自然是再适合不过打法了。但是叶修太鬼，直接执行恐怕没人能立即限制住他。于是蓝雨先做强攻，靠人多完成压迫，放方瑞更是调虎离山，让星星这端稍显弱势。待时机成熟，黄少天拖叶修，其他人反攻包子。这下叶修再想拆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